就嚟新年啦，要讲下新年贺词，喺度祝巴打斯打读得嚟由独占铺头，宅得嚟由宅心人口，睇高灯嘅步步高升，连灯嘅欢乐连连，两灯嘅朋友继续登港见闻啦，睇 Facebook 嘅朋友每天 like 你多一 share， 玩 IG 嘅朋友 follow 多得。睇 You Want This 嘅吉星拱照，玩 Snapchat 嘅火凤燎原，听我哋网络生还者嘅朋友，直头将世间精华一网打尽，乐在其中，恭喜恭喜！ 又长知识啦，又明白到阿 Sir 做嘢唔使理教嘅真谛。嗱，日前发生一宗交公路上面嘅警匪追逐，虽然冇成龙啦，冇甄子丹，冇 Bruce Willis， 但系真系好好睇。最过瘾嘅系咩啊？系知道点样用有限嘅资源去阻挡敌人。甚至是歼灭敌人，正啊，好似打緊 RPG game 咁啊。点样利用马路上嘅车去挡住敌人嘅车，全部阿 Sir 话全部都系有指引㗎。应该系咩指引呢？我諗主要搵啲平价嘅日本车啩，避开啲 Benz 啊、宝马、宾利囉。高灯连灯仲有完整攻略，等下同啲 game 迷分析一下。我系网络新闻者阿 Win。 嗱，疫苗争议呢就变网络大战。谢安琪黎明啊，乱入大战政府医管局嘅高层啊！嗱，究竟嗰啲疫苗打嚟有冇用咧？有几多人打疫苗咧？未必最重要，最重要就系、是，咦，其实呢个世界系咪我哋对人同人之间嘅信任冇咗咧？又或者讲紧话，喂，其实依家个政府系咪真系咁信唔过啊？我系网络生还者八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网络生还者， 大家好。 系啦，呢一节咧，我哋又有分三个朋友喺度啊。咁咧，我哋咧每一节咧都会搜罗一啲网络嘅热门话题啦，咁样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今期最热门除咗阿八奇讲嘅疫苗事件之外咧，我哋想揾啲有趣啲嘅同大家讲嘅。 其实疫苗事件都几有趣嘅， 好热门啊！即系嗰阵时咧。我见到咩谢安琪流出咧， 系主要系因为一五个字啦。 我揿入去睇， 如果系黎明流出咧， 我谂住睇谢安琪流出嘅，点真系得啲声嘅， 咁咪冇失望啊？ 咁咪当咁，我都系好关心时事嘅人嚟。 疫苗事，因为你继续即系问翻上一节嘅嗰个医生朋友啦，强哥生人节嗰边嘅，咁啊，但系即系高登上面有其他嘅 post 都系好吸引嘅，咁我哋今集揾咗啲乜嘢有趣 post 同大家讲啊？ 嗱，我嗰个连登啊，我 系我惯咗，总之我要通称都系 连登， 系 OK 高登，我哋网络总之系 系啦，网络啦，系啦， 系啦，咁咧今次。 喂 ,ok? 係啦，哎，我好紧张啦。係啦，嗱，我今次想讲，我见到一个好热门嘅 topic 呢，就係呢。 好紧张喎，八旗好似。 係咪咩唔知新年送乜鬼嘢？ 係呀係呀。 即係就嚟同你新年啦。 好紧张，因为呢我依家准备咗啲寿土牌。 係呀。 咁紧张呢就係、是、呢个 topic 就係边个扑街亲戚。送寿土牌真係战斗要绝交。 嗯。 你而家送寿土牌咩问题呢？ 其实都 OK 啊， 我 起码可以煮嚟食啊， 冇乜。 咁你问我，宁愿收寿桃牌都唔希望收金沙、啊。你问我， 我宁愿收金沙、啊。 点解咧？你食得咩？ 庆幸咧，我就即系辈分啊，仲系好细啦。咁啊，所以就净系得我买俾 人， 系啦，就好少有收嘅。 嗱、嗯，我觉嗱开呢个 topic 嗰个巴打咧，点讲咧？嗱，我觉得佢讲有道理嘅。 系。 咁多款食物零食你唔揀，偏偏揀隻难食到呕，我宁愿你送合味道型多啊，型多我啲保留啊，或者出钱一丁好过， 系、 我宁愿人哋送出钱一丁俾我。 啊，我试过有创意系送合味道嘅，因为你拜年好少送合味道噶嘛，咁、我就特登包到好大合味道咧，你唔会买、 你自己包？ 攞啲报纸攋埋 花纸，no， 喺7-Eleven嗰啲咧，喺嗰个时间有啲花纸噶嘛，系啊，咁咧就买一箱。买一箱好变咗好大箱嘛，佢杯面呢。咁、跟住一箱送俾人好得意㗎。即係呢个系我觉得好比较有创意。 跟住之后就冇再见佢个亲戚啦。 有见有见。 OK。 咁其实有啲用㗎嘛。 但其实你问我啊，即係唔知啲巴打点睇啦，但係即係咸鱼青菜 各有喜爱 囉。即係你调返转有时你话送寿桃牌俾佢俾你，你话唔鍾意。调返转有啲人好似白旗啲尖尖声门嘅，可能送金沙俾佢，佢又唔鍾意。 我金沙都话 OK 啦。 假设啫。 真係各有喜爱嘅。咁大家最鍾意咩呀？投下票啊。系金沙， 唔系我最 白旗金沙。 不如我哋揀啲最唔 最唔中意，最唔中意我，因为乜都中意啊。 系啊， 即系人哋送到都系。 我有一年咧，我收过咧，我嗰、那個、年系早两年嘅咋。 吓， 我收过一盒。 系 蓝冠曲奇 吓，唔中意 翻版嘅蓝冠曲奇，系啊系啊，即系嗰盒我唔记得叫咩名，系翻版蓝冠曲奇，仲系要翻版嘅。 系，总之都系写住蓝冠啦，就唔系丹麦嗰只啦。 唔系佢写英文嘅， 我哋写英文嘅，但系蓝色罐嚟噶嘛？ 蓝色罐 系啦，我知我知 咁样嘅。吓，但系啲味系争九丈远嘅。是冇牛油味㗎隻曲奇，我觉得好神奇啊隻曲奇冇牛油味。 咁个包装系咪同蓝冠曲奇一样？ 一模一样，除咗啲字之外囉。 嗯，哦，即系真系翻蓝冠曲奇嘅。 系啊，我嗰盒几多钱？我梗系唔会问。 因为我见过咧，而家好多嘅超级市场咧，咁系有一啲类似蓝冠曲奇，但系佢唔系真系明抄嘅，即系一啲总之类 佢就唔用蓝冠曲奇咯，用丹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又真系试过，即系有人送俾我啦。咁我亦都唔会太介意，咪试下咯，睇下都唔系争太远啫。预咗冇蓝冠曲奇咁好食，但系都 OK 嘅。 啊，同埋咧，有关呢个送贺年食品咧，我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唔系考大家，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如果听众听到咧，你 睇下知唔知？百万富翁 可以留言俾我，记唔记得好多年前有人送一个叫花街朱古力？ 哇，花街朱古力我听过 咯， 系啊， 但系冇， 我唔知仲有冇啊，依家 系咪好多年前啊？真系，即系我哋几岁嗰阵时啊？ 我十几岁嗰阵时仲存在紧嘅，即系仲有人送嘅。 哦，即系卅几年前， 十几年，十几岁真系早两年啦。 即系卅几年前啦， 唔知点解冇咗，系啦。 其实真系唔知去边。 喂，除咗呢个啱啱白琪所讲嘅花街朱古力咧，前几日同啲朋友讲开咧，佢好中意食乐家咸糖。 啊，呢个我中意噶。 发现。在市面上见不到， 点会啊？ 城市万宁前上个礼拜的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半年货被水货卖晒，定是乐家咸糖放弃了香港市场？ 冇可能喎！我 你几耐有买？冇买过。 唔系，我每年都真系买一盒俾自己嘅，好惨，冇人送俾我。 即系啦，啲辈份识做噶啦， 啲辈份系比较低啊，系啊，啲后辈咧冇人送俾自己噶嘛，自己买盒。 送钱俾你啊？ 系啊，买下都系嘅，买乐家咸糖俾自己啦。我系好中意食，但系每日都食唔晒嘅，咁啊仲摆喺屋企。今年我真系未买，今年如果冇咧，我真系会有啲。 你可以真系试下，因为同我讲个朋友。有好有钱嘅，佢系好中意食嘅，亦都发散晒叫啲其他朋友一齐。如果见到帮我买啦， 香港人定大陆人啊？香港人买唔到真系噶。 系啊，所以你睇同我咁 firm 咁讲，我以为系咪真系有咧？原来你都系你嘅记忆系停留喺上一年。 系因为每年都买，但今年真系未买。 系啊，你可以试一试睇一睇。 大家我个案例咧，听到唔好震惊，真系有发生过。我试过。唔系送俾我嘅，即系送俾人哋嘅，即系我见到人哋收到。 吓， 过年送月饼， 过年送月饼，呢个真系最衰喎！ 真事嚟。 嗱，我就真系好少礼物会唔中意嘅，但系过年送月饼啊，真系衰到爆。 嗱，我觉得两题嘅，你点解佢讲衰先 ？M J， 咁佢摆明就自己食唔晒，你唔系特登买盒月饼俾我噶啦，摆明就自己食唔晒，唔可能啦。 依家一年， 你冇买盒种咩我？ 依家一年四季都系月饼卖， 唔会啊。咁 我唔明点解佢买月饼。 系啦，即系好令人怀疑佢系食唔晒啦。其次就即系呢个真系唔应时节啊嘛，即系我当你真系重新整咗一个腐蛋俾我，好用心整嘅，但系呢个系新年啊嘛。 唔系，其实都未必坏嘅。咁你过年你食团年饭啊嘛， 系 你中秋系人月两团圆噶嘛，你个意思 唔系食汤圆，我可以接受咯，但系唔系食月饼咯。 月饼嗰系最衰啦，即系我头先又咪问嘅，收过最我未收过啊，但系最衰礼物我觉得应该系月饼啊，系咪啊？ 你未收过，如果你收过咧 ，M J， 我真系冇收过，即系我有时都会最多谂一谂啊，呢、這个系咪平啲噶，咁但我都唔会介意嘅，即系都人哋送嚟噶嘛，冇所谓啦。 加顿排杂饼， 冇所谓，我照食嘅。 但系加顿排杂饼个盒好有用啊，我好中意嘅，收到。 系点样铁盒嗰只？ 铁盒嚟嘅，高身嘅铁盒。 即系你可以将嗰 啲饼抌晒，即系留翻个盒喺度咯。 啲金器嗰啲放落去， 唔系啊，装啲旧相嗰啲啊。 个盒都几实， 装啲咸碟嗰啲啊。 O K， 咸碟 M J 俾我，又还翻晒俾 M J 啦。 但系就会惊，你有冇试过咧？即系惊肥啦，咁跟住咧。可能屋企有太多嘅朋友嚟探访， 俾楼下看更咯。 唔系，我冇俾楼下看更。我会转送嘅。 哦，即系嗰啲， 即系食剩两份就包翻埋。 过年食品转赠计划啊嘛。 系啊，即系唔系转赠计划，即系直头系去拜年。今日去拜年， 系咪转赠计划咯？ 系啊，今日就攞盒去啦。咁样，我觉得呢个虽然即系你话度缩又得，但系都系值得鼓励啊。你好过食唔晒又好过。 O K， 嗰个朋友圣诞抽奖嘅时候送咗份礼物俾 B 朋友，B 朋友当晚就话：哇，点咩嚟嘅？跟住第佢话第二日又抽奖，就转送咗俾 C 朋友。 系啊，好过嘥咗佢啊！ 咁我又去翻 M J 你头先个题目啦。咁你如果俾咗系你啦，你最开心你收到啲咩？ 我收乐家咸糖啊、蓝冠曲奇呢啲即系 经典嘅嘢我都好开心。 你太大爱啦 ，MJ 问啲要求啲嘅先，阿边你。 其实我唔会话有任何嘅，即系收呢啲咁嘅所谓送礼啊。有任何嘅期望咯，因为譬如收金沙又好，或者收咩都好，最多都系食一粒两粒，跟住就唔会咩噶啦。所以 跟住就转赠俾人， 唔系啊，摆屋企又屋企人食晒佢噶啦。 竟然睇你个身形，应该系咁食金沙嗰啲嚟噶。 唔会咯，即系食一两粒就算噶啦，即系太多啦。尤其是过年，大家你知道香港过年气氛系收好多依类型嘅嘢，即系你唔会话哇正啊 Lindo 啊朱古力啊，系咁食卅粒咁样。 其实我见近年咧，近呢几年咧。嗰啲送礼嗰啲包装啊，即系过年嗰啲系精致咗同埋好咗嘅。我以前咧，我系未见过咧，系即系一个三个嘅礼盒，即系佢唔系果篮，真系可能一个礼盒包住咗可能九个或者十二个嗰啲富士好贵，好难贵啲富士苹果咧，咁样送俾人，我觉得系几得体，或者同埋我收到，我觉得 OK， 我中意食苹果。 咁呢个就冇，好似大陆咁浪费咯。大陆嗰啲包装一大盒成，可能讲紧系成米一米成半米嘅咁嘅包装，拆开里面 一粒金沙 两 cm 嘅牛肉，我唔记得我哋节目讲过，收过一盒咩张飞牛肉，拆开个包装盒得两片。 近年咧系反而多咗啲咧，我唔知算唔算系。穷人拜年恩物咧，即系咧有啲系 no 唔止寿桃牌嘅，好多系好平嘅，可能系 Oreo 啊，某个牌子啦，系啦，嘅跟住咧就将佢包装成咧一个好得体嘅礼盒，入边咧其实都系得一两桶 哦，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嗰个系咪一个好大个 Oreo？ 我即系我见过一个包装就系咧 Oreo 嘅 ，exactly Oreo， 就系一个好大。包嘅 Oreo， 即系超大包，佢系你以为入边包 Oreo 都系成本书咁大嘅， 系 咁，但系其实入边系好多细包 Oreo， 我觉得即系 简而简单称呼就系搵笨柒咯。 唔系嘅，但系都系平嘅， 都系平嘅，同埋佢系有创意，因为佢有创，即系有少少玩味嘅， 即系好似送俾人咧又得体啦，即系都系一盒嘢，学你话斋冇期望噶啦。我其实咧每一年咧都系好 即系期望去收呢啲， 唔系都有啲挣扎，即系咧其实有想买好啲俾啲亲戚朋友，咁但又觉得哎呀，系我因为我买俾好多长辈啊嘛，咁系咪要买十盒好贵嘅？最后我挣扎完都系买贵嘅，但系谂下，其实唔系会买个平嘅，都冇乜关系嘅。其实佢都可能冇摆嘅啫，咁样 都系嘅。不过即系个送礼啦，即系我嘅建议，作为我哋嘅网络生还者，都系尽量以一个简约嘅形式啦。因为每年呢啲咁嘅浪费啊、纸张啊、包装啊，真系对地球造成好大困扰嘅。 系啊，即系讲开地球啦，阿边尼个 topic 又同地球有关嘅。 我个 topic 啊， 有边个 topic 系同地球冇关 嘅？我都想，唔系有公勤火星计划咯。 咁样都系地球出发噶，地球人公勤火星计划嚟噶。 即系喺啲地球咧，其实咧，即系好多唔同嘅废物去浪费地球资源， 系 咪先 ？OK， 跟住 咁啊，喺呢两日啦，高登咧就睇到一单好得意嘅，话一个警察咧就为咗。通讯员啊，警察通讯员，我相信应该都系纪律部队啦，警员啦，咁啊唔想翻工，就于是去到呢个公共图书馆嘅扫描器嘅存档里边咧，就揾到一啲病假纸，即系应该系上一手有人 scan 过啦嘅病假纸啦，于是佢好犀利啊，翻到屋企将呢个档案啦，呢个 file 咧。翻到屋企咧，就用小画家改咗个名，同埋改咗个日期时间。咁啊，于是者相安无事都俾佢呃咗一段时间。最后点样俾人发觉咧？就系佢将呢个头痛啊 headache 啊嘅串法咧串错咗。咁而俾佢上司系发现咗。咁啊，作为一个警员啦、啊，即系先唔好讲话一个咁低 B 嘅头痛嘅英文 headache 嘅错别字啊， 又唔用 Google Translate， 即系你会做一啲咁低能或者咁戆居嘅事，都系几 白痴、啊， 几白痴咯、 啊。系啊， 但系其实咧，我睇个新闻咧，我第一个时间喺度谂咧，其实你医生都有机会串错字嘅啫，佢可能唔小心噶， 系 咯。 佢如果做一件好事唔小心，冇人会怪。 但系问题就系佢咁啱就系呢个系 做一件衰事， 唔系佢即系呢个系假嘅。 系啊， 医生有机会串错字，但系真嘅就冇事啦。但系医生就串错字机会就比较微啦，因为可能人哋都写噶嘛。 系，所以都。 亦都有好多网民讲咧，应该又系一日最衰都系占中咯。 压力大嘛，系大咪交神。 大到而家， 我咁你系好大压力。 系啊，见到啊，见到啊，七警俾人判下啲。不过呢啲唔讲住，即系我想问下两位有冇试过咧？ 伪造医生， 我唔做呢啲嘢噶，你冇乱讲嘢啊。 有冇朋友试过咧？ 我有，我朋友八旗试过。 我冇啊！我唔系，我头先上过，我唔系八旗。 我真系 有朋友试过嘅。 系啦，我有个朋友试过嘅。咁咧原嚟咧， 似你喎。 原嚟咧好 小画家。 唔系睇下先 print 出嚟啦。咁咧个难度咧就我唔知系咪同一个难度啦。即系整张纸出嚟好易啫。个难度咧，因为我哋 print 睇下通常 print A4 噶嘛。咁咧就要系嗰张医生纸通常咧就系 A4 嘅一半啦。 A5 系啦系啦系啦。咁或者系更加即系总之唔系正常嘅纸个尺寸啦。咁最难咧就系去搵一张咁嘅纸翻嚟。咁或者咧就要 自己 cut 咪得咯。 自己 cut 唔靓啊嘛。你要搵闸机去 cut 噶，其实 买个闸机咯。 跟住咧，跟住我当时我个朋友咧就周围去搵嗰啲影相铺嗰啲咧，可唔可以帮我闸一闸啊？可唔可以帮我闸一闸啊？咁同埋出嚟咧，我唔知啊。其实咧，医生纸嗰个格式啊，所有嘢咧，同你自己咁样编出嚟抌个印落去咧。系唔知乜硬系睇落去就系有啲分别噶， 呢 啲系新油屎，我都觉得系新油屎。 系自己揸住又好，系俾个上司一睇就又好，即系哇咁流嘅，系啦，即系冇针灸冇追究落去嘅啫。但系其实系我想讲咧，医生纸咧其实冇大家想中咁容易伪造嘅。即系呢个警察咧，除咗俾人讲话佢嗰个英文串错字之外咧，其实系可能仲有好多疑点嘅。即系可能仲有好多假嘅地方咧，大家冇发现嘅啫。 果然系经验丰富 M J 咁你嗰次 嘅朋友啦，嗰次我朋友嘅上司就抌埋一边，即系觉得有啲公司都唔系好， 都唔好认真睇。 系啊系啊，你话病咪病咯。 系啊，首先个上司都系打工噶嘛，佢唔会话好认真去核实你。喂，打电话去个医生度问下先咁样。 不过 for your reference 俾大家参考下，你去整一个医生纸，你做唔到。如果公司去唔俾嗰个假病假，你扣一日人工就算系小事啊吓。 系 你递交伪造文件咧，系好大罪嘅，系啊。 所以 M J 上次走得甩都应该都算。 我个朋友仲坐紧可能。 其实咧，嗱呢啲病假纸呢啲嘢咧，我听人讲啊，我真系唔知道其实。嗯。有得买噶嘛？ 系咪啊？系咪啊？几 平？$100啦，而家都应该$100。 100蚊啫，$40都有啦。 系咩？ 系啊。 咁啊，百奇一阵咪后同我哋分享下。 其实好多公司。公司都有提供医生卡噶啦， 系啊，俾 20蚊。医生卡你都系一系俾20蚊，一系唔使钱。 系 咁，点解唔做呢个工作咧？ 有好多低端人口嘅工作系冇医生卡噶。 同埋你又调翻转，你睇医生嘥时间噶嘛？ 哇， 系嘅，我觉得主要系针对低端人口嘅市场咯。$40，哎，好啦，即系譬如你做 警察应该有噶啩？ 警察应该有，不过可能佢因为依个头先所讲案中人呢个警察咧，一放啊，可能放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如果去翻网络嘅或者政府指定嘅医生咧，一睇，喂，你系你报称肚屙，最多咪一两日咧， 同埋唔开俾你， 唔会开一个长时间俾你。 咩？冇话长唔长时间啦，有啲医生咧到今时今日咧，仲好坚持个原则，你冇病我系唔会开医生纸嘅。 好少，真系好少， 好少。 系啊， 因为咧我识一个人， 顾下智商啊嘛。 佢系开工联会睇嘅，我唔明点解喺呢啲咁嘅机构啲咁正直嘅医生啊，咁咧佢真系或者病啦要睇医生，跟住佢话。啊！我觉得你翻到工啦，你唔使医生纸啦。 咁我而家嚟睇紧你嘅时候，我依刻系冇翻工。 你唔使请假 ，OK？ 咁你晏昼翻工咯。 吓，我觉得嗰个病人可能太少交气啫，即系可能去到我病啊，好病啊。喂，去边度唱 K 啊？阵间咁样嗰啲，咁样个医生睇唔顺眼啫。 同埋一样嘢，剩翻少少时间，我想问，其实小画家系做到呢个效果啊？ 我唔识用小画家去做呢个，做到嘅，做到嘅， 核突。 但系我一定用 Photoshop 啦，如果我要做 嘅。通常咧，我见过有一个新闻就系咧，有人用小画家画出毕加索嘅画出嚟嘅。 可以，但系难度高。可以嘅，但系难度好高，因为小画家个点数或者你要去做一啲嘅 editing 啊，或者去 draw 一条 line 咧，其实系。 难好比较难度高咯， 即系你用戒刀都可以切到一啲好复杂嘅嘢，但系你唔会用戒刀去做噶嘛？ 系啊，你会用一啲好啲嘅仪器科技咯，即系咁嘅情况。 好啦，咁下次嗱，MJ 小心啲啦。 去到最后呢一分钟啊，咁咧我咧今日就唔讲咩 topic 啊，不过介绍一个网俾大家。呢、這个网咧叫做 DQ 地球土缉队，识唔识啊？两位 咩？就买病假纸啊？ 唔系，绝对唔系，唔关事。即系咧，我哋除咗睇高登连登之外咧，睇到好多网络嘅。网站啊啲嘢嘅，咁呢个 DQ 地球土缉队咧，我觉得系可以值得推介俾大家嘅网站。佢有好多嘅新闻，未必系新闻嘅，可能系唔同国家发生紧嘅事。佢嘅图片、佢嘅文字都系好用心去制作嘅。咁我今期为大家搜罗嘅网络精华就系呢一个啦。 好，咁我哋今节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下次见啦， 下次见。